昨天我们讲了机器，可以替代我们很多人类的能力，不仅仅是我们的物理上的能力，也包括我们精神活动上，我们的认知活动上的一些能力。我们认为很神秘的人类的直觉，人类的认识事物的能力，通过我们生物科学啊、行为科学啊的研究，无非就是一些模式化的认知，而这些模式化的认知是可以被机器学习，并且这个机器是可以模仿我们的认知模式的。紧接着尤尔赫拉利又把这个再提升了一级，说机器仅仅是模仿我们吗？不，机器会超越我们。那么机器比我们会做得更好，通过哪些方面呢？通过两种计算机拥有的但是人类没有的能力，尤尔和拉利分别把它们命名为叫连接的能力和升级的能力。那么人类呢，每一个人是一个个体，个体和个体之间要互通有无，要交流情绪，要交流知识，交流思想，它是有一定障碍的，它是需要有成本的，它是需要有时间的。但是计算机是一个网络，他们互相之间学习，互相之间这个交流信息，是在几千分之一秒、几万分之一秒的时间就完成的，这个和人是完全是一个质的差别。我们不要认为是100万个计算机替代了100万个人来工作，而实际上应该是这几百万的人力是被同一个计算机网络、同一个人工智能的算法所替代。比如说两位人类的司机开着汽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这两个司机呢分别是两个独立的人类，它是独立的操作，他们之间会存在一个交流的问题，就是我给你打个手势啊，我给你打个灯啊，然后我们俩决定谁先过这个路口啊。那么存在两个司机、两个独立的个体之间的交流的问题。但是计算机不是，如果是两辆自动驾驶的汽车到了这个口子，到了这个十字路口，这两辆汽车上的自动驾驶系统，他们是遵循同一套算法，他们会得出同一个结论，在非常非常一瞬间完成信息的交流。因此这样的话呢，它几乎就它的交流的成本比人类低得多。除了在沟通连接上的巨大的优越性以外，计算机网络和 AI 还具有一个很人类无法匹敌的一个能力，就是它的可升级性。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发现一种新的疾病，或者一个新的治疗方法，或者一种新的药物，要把这个知识传播给每一个医生，这个时间会很长，尤其是有些医生在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比较偏远的地方这个生活的话，你要想让他们的知识全部更新，这个花的时间是很长的。但是对于计算机网络来说，那是一瞬间的事情。所以每个人对抗的不是你面前的那一台电脑，而是整个计算机网络。你即使有个别的人类，你的水平可能比计算机还要高，但是整体来讲。但是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我们人类呢有这样的个体性、多样性，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好处。它有更多样性，有纠错的能力。比如说如果一个医生犯了一个错误，那他大概就是殃及他所管理的这些病人，对吧？但是他的错误不一定会波及全球。但是如果全球都是运行在同一个算法下的计算机系统来做这个他所谓 AI 医生啊，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医生的话，那么这个算法里如果出现一点错误，如果这个 AI 医生犯一点错误的话，那么可能这个后果会变成一个灾难性的，可能会影响很多很多人。这是一个考虑。但是呢， 由于这个计算机网络的整合性和反馈的迅速，而且这个计算机网络你是可以有选择的，在网络上运行的可能不是一个AI 的这个智能医生 AI 医生，可能有上百个。你可能会选择，哎，我今天看这个系统，明天看那个系统。那么哪一个系统给我的反馈，给我的建议是最好的，我最喜欢的，然后由我来选择。这样长期下来，通过市场选择的机制，这些 AI 的算法之间会相互比较、相互筛选，它会最大化它那个连接性的优势，而最小化那种失去了个性、失去个体性的那种劣势。但是我们来看看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网络带来的优势，它的连接性和升级性带给我们的好处，那简直是压倒性的。你可以想象一个在很偏远的地方、很贫穷的地方，一个人他只要有一个手机能够连接上网络，他就可以获得世界上最先进的、最及时的医学的帮助和医学的诊断。你想想，现在哪怕你现在是一个百万富翁，你也只能去看一个最好的医生，只是一个医生。而如果是 AI 和计算机网络覆盖全球的话，你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你在从 AI 得到的那个建议和对你疾病的诊断，那代表的是全球人类最高的科技。再说自动驾驶，全球每年因为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是125万人，这个数字是全球所有的战争、犯罪和恐怖袭击加起来的2倍，而这125万的这个人员死亡的这些车祸呢，90%都是由人类的错误、人类的操作错误，而引起的。自动驾驶就没有这些问题，比如说酒驾呀，开车不专心啊，甚至是打瞌睡呀，这个自动驾驶是没有这个问题的，所以它可以减少90%，也就是上百万人的死亡每年。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讲，人类肯定会更在意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工作是其次的，所以人会更倾向于去采纳、去使用、去应用这些 AI 技术和计算机的网络。那么哪些工作会更容易或者说更首先的被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所取代呢？尤瓦尔·赫拉利认为是那种专业范围比较，就是他这个工作啊涉及的专业性比较强，那个范围比较窄，然后呢它的重复性比较高的那些工作比较容易被自动化。那么有些工作看上去好像没有那么高大上，但是它涉及的东西很多。比如说一个护士的话，你需要去和病人做情感交流，你需要去处理很多突发的情况，不太容易预见的。比如说病人突然这个疯了，突然这个晕针了，或者是不和你合作了等等，这些工作反而不太容易，就起码是近期内不太容易被这个计算机所取代。还有那种创造性很强的工作，比如说，艺术家，作曲家，那这样的工作呢，似乎没有太多规律可循，很难把它去算法化，更多的可能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创造力啊。那么这种工作呢，可能在短期内还不太容易被 AI 给替代。但是，尤瓦尔·赫拉利认为，从长远来看，从原理上来讲，所谓艺术，所谓比如说作曲，它实际上就是把一些音符、把一些音高，它的各种不同的组合和我们的情绪挂钩， 和我们的情绪反应挂钩，而情绪反应无非就是一些生化的物理过程，尤其是音乐。尤尔赫拉利认为音乐相对于计算机来讲是一种比较好处理的，它的输出和输入都是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东西。它的输入呢，无非就是一些声波的形态，对吧？声波的一些不同的旋律啊，一些音高啊这样。而它的输出呢，就是人类的这个电声化反应啊，这些都是可以通过那些传感器反馈给计算机的。那么计算机很快就能学习到哪些形态的，或者哪些模型下的那种声波，哪种形态的声波组合啊，能够引起你哪一种反应。它可以甚至为你量身定做最适合你自己的音乐。比如说你现在处于紧张状态、忧伤的状态，那么计算机呢，可以通过它自己的传感器来感受到你的血压变化、体温变化、情绪变化、瞳孔大小变化，然后它可以反馈给计算机，然后计算机呢，根据以前你听很多音乐下的一些相应的反应，它来通过一些算法来量身为你定做那么一首音乐，那么一套这个对于计算机来讲，它就是一套这个声波的形态，来让你达到舒缓你的情绪，让你这个放松下来等等这样的效果。这样的音乐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作曲家都没有办法为你量身定做的。那么这种模式呢，也引起一种质疑。就是说，如果计算机或者 AI 仅仅是通过我们的情绪反馈来给我们量身定做一些比较适合我们自己的音乐，那么我们不是丧失了这个创新的能力吗？我们永远听不到新的音乐了，对吧？因为所有东西都是根据那同一套算法不停的创造一些音乐，这些音乐我们很喜欢听，但是呢我们听不到新的了。这个不急，这个紧接着尤尔赫拉利会告诉我们计算机会通过什么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好，今天就讲到这儿，感谢Sunshine 女士的音频制作，谢谢。